时就要掉眼泪，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 心愿， 一个心愿为你把幸福堆积，天涯到海角，头发到呼吸。下一个心愿给你最好的自己，再是个心愿，我的爱把你占 就是 FIR 当年的一首《三个心愿》，在歌里面呢，他也是把对爱人美好的愿望呢，都一一的表现了出来。那今天晚上呢，也是让你来实现广播心愿的一个小机会。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在七月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但定格在此刻呢，希望我们还是怀揣着美好的愿望，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为他送上一首歌。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韩立都愿意努力的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你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好久没有看到的微博，同时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两个小地带，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今天呢，在新浪微博上好久都没有发帖子，今天呢PO出了六张照片，这是我在办公室拍到的窗外。今天北京真的是难得的好天气，因为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同时呢温度当中哈，我们一直都不敢想象七月的尾声会有如此舒适，甚至很多朋友说今天有点像立秋了，因为风真的带着100分的好享受。就是这样的一天，同时在奥运赛场上，我们也是频频的听到了一块又一块的金牌，同时也有很多的奥运选手们取得了自己的突破性的进步。这一天在星期五的晚上都可以让人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去努力，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变得好一点。所以下面这首歌也是像打开了记忆的大门一般，把我一下子送回到了2002年，那时候我刚刚做点歌节目，也刚刚做广播。 过了午夜的 点歌， 有些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我却别人眼的复杂心情，是否你也在收听，和我一样就一个人，没关系，这是 DJ 今晚要说的主题。拖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没有一首歌说得清，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也只好怪罪个性，或将问题丢给命运。点起首流行的歌，解释流行的无情。我点一首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再点一首歌，别太快乐的，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代替你放开的手。 了太久的我和你，到了最后还是各分东西，没有一首歌说得清，一个可以让我懂的原因，也只好怪罪个性。我将问题丢给命运，点几首流行的歌，解释流行的无尽。我点一首歌，别太悲伤的歌词里头勾人眼泪的字眼别太多，再点一首歌，别太快乐的，我还需要哽咽的歌声抚慰伤口，代替你放开的手。我点一首歌，不要对唱的那些幸福对现在的我有一点过重，最后一首歌，不要熟悉的，尤其是你变爱的一些缠绵悱恻，那些对我太刺耳。 21岁的一首歌，来自谢霆锋作曲，填词谢明佑，发行在2000年7月12号，收录在《了解》这张专辑当中的《点歌》。如果真的是坐上时光机回到21年前，那个时候《点歌》真的是在收音机当中超级超级受欢迎的，包括我在内，所以很有幸。后来做广播以后，第一档节目就制作了音乐礼品卡，余下的时光里都非常幸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可以帮助到你。如今虽然不能够用一个完整的节目来帮你送歌，但是每当星期五的晚上我的另一位男左没有光临的时候，我都可以秒回到过去，你熟悉的点歌主持人。 将了镜子前耍帅，厌倦了等命运安排，是什么让人无奈，是什么将人打败，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昨天那坚持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这什么让人分开，这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不是要停下来，我还在时光中徘徊，很快对的人会出现在门外，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Miss Right， 你是山还是爱，我想我如风一样存在，想和你变成一个爱的尘埃，飘散在幸福里，轻轻摇摆。事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不是要停下来， 来自那英演唱的《对的人》，对的人一定会在时光的流逝当中慢慢的揭晓答案。先不要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还不是一个对爱认知很对的人，所以我们就总是遇到不太对的人。但是时间终究会让我们成长，也让我们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里是男左女右特别版本《爱的更久》点复活夜。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曾经的新浪韩立微博，还有现在的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看到了静流朋友，首先呢，我要希望你继续加油努力啊、考上你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的职务啊，然后呢就可以来北京。他说北京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了。今天呢参加了一个考试，可是比预想中考得糟糕，但是我想继续加油，相信付出终有一天会有回报的，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奇迹都是相信奇迹的人创造出来的。在看奥运比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就是会被运动健儿的拼搏精神所深深的打动。可能每一个稍微稍微松懈的时间点都可以让比赛的结果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和逆转，但如果你真的是咬紧牙关一直拼到最后的话，那结局就将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把下面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能够继续你的热爱。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

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绚丽的路走啊，孤哦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爱上谁或拒绝诱惑，就算身上零钱不多，出发走。 聊天室里有小伙伴说蔡健雅出新歌了，是啊，这首歌呢也是听友张萌特别说，有一天你在节目中说蔡健雅出了一首新歌，而且你说是一首不会退货的新歌，没错吧？没有骗你吧？7月9号发行的这首《出走》，已经过了21天了，依然觉得那是心里的一个愿望，同时也依然被他的这种松弛的演唱。还有简单的一把吉他，搭配简单的弦乐四重奏，就能够营造出的那种小氛围，深深的吸引着。星期五的晚上，尽管现在没有办法哈走得更远的地方，但是在家门口啊散散步，同时呢也要注意好防护，因为最近呢确实疫情又有一些小小的反弹，大家要做好防护。勤洗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一定要保持健健康康。下面呢，我们要把一首歌送给一个小朋友，哎，我要跟小朋友对一下话，这应该是他的妈妈发来的吧。糖果豆说，和宝贝一起听广播，当男左女右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宝宝就说出来了，我喜欢的歌要来了。看来这个节目也有了一个3岁孩子的听众缘，所以要点播一首他很喜欢的歌曲，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小宝宝。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 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在抖音上参与了刘德华出道40年的这一场难忘的演唱会？真的记得当年四大天王的时候，我并不是，应该说四大天王当中，当时我并不是对刘德华啊是最这个投入的，我当时是黎明的粉丝。初中嘛，我们四个女生一个人分一个偶像，因为我们觉得四大天王的时代里真的有太多广为传唱然后震撼了我们 听觉世界里的歌曲，所以当时呢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黎明，当然刘德华也很棒，但如今40年之后，我真的想说他真的是很厉害，不光是容颜上保持的还如当初那般，更重要的是他的初心，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人所传递给我们的积极向上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也不会有1亿人会在晚上陪他度过这个难忘的时刻，尽管他说是平常的一天，但又是多少个不平常的一天才构成了这一刻的平凡和平常。陪伴，有规律的陪伴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愿意奉陪到底，你也愿意奉陪到底。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立刻想到了他，周杰伦。你会说等到周杰伦出道40年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在现场见证那一刻，因为你相信他也具备这样的能量。所以把这首歌呢送给许许多多喜欢周杰伦歌曲的小伙伴们，其中小叶你要的七里香， 在电线杆上落嘴，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 界，你突然 对我说 起理想的，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 星期五的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青春中曾经爱过的一首歌曲，这就是老天给你的一份礼物啊，奖励你一直这么的长情，一直还相信有些美好从未消失，你会陪他40年甚至更久。在聊天室当中看到了我们的老听友啊，说到刘德华的40年，周杰伦的40年，他说林俊杰也可以40年。好的，李太太把这首歌送给你。 阳光并不普照，什么都看不到，摊在手中的反而虚无缥缈，是露水不孤傲，容不下结局太飘摇，却把余生铺成泪痛的轨道。每次当我沾染了黑暗的色调，想象自己又对照，在此刻在某处那个我，他很好。每次当我迷惑在眼前的美好，提醒自己更善良，这一生只是永恒暂时的记号。哦，人的心很奇妙，越寂寞越喧嚣，越在让你得到幸福也带来烦恼，表象只是通道，喜或悲最终都一样单调，我们只是旅程其中的一条。每次当我沾染了黑，想象自己又对照，在此刻在某处那个我，他很好。每次当我迷惑在眼前那些美好，提醒自己更善良，这一生只是永恒暂时的记号。视线都很像，在终点还会再遇到，隔着我各自在各宇宙，各别哭或笑，都在这一秒。每次当我沾染了黑暗的色调，想象自己又对照，在此刻在某处那个我，他很好。每次当我迷惑在眼前那些美好，提醒

我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故事因此写到一半，风吹着我跑向远方，我知道爱也甜也酸，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过去像一滴汗，轻轻地蒸发在马路上，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吧，泪滴在琴上，所以我有 剧的转换，热闹后的孤单，让人更加了解珍惜平凡，泪滴在琴上，有了歌能唱。特别喜欢孙燕姿的一首歌《时光小偷》，送给刚刚那位累了一天、累了一周、累了整个七月的朋友。没错，七月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我们就要开启全新的八月了。日子很快，但愿你的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对自己而言的成长和变化。不要和任何人比，就和你自己，就和你曾经的自己去比较，你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要带给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小伙伴，谢谢你一直都关注着这档节目和我。尽管有了聊天室之后，好像在微博上每天晚上没有办法在直播帖当中互动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又看电脑又看手机又要放歌曲，一个奔五的老主持人正在努力地适应着这一切。主要是还记得我们刚刚出发的时候，就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在晚上一切变得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一定要说一定要感受，只是简单的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这几年华语歌坛真的出现了一批非常有特色也很有才华的歌手，我想毛不易无疑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今天我发的那一条微博当中，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记下一万种欢喜，就是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啊。 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依你，所有微微甜甜恋恋也依你，笑得温柔大的任性都依你，哦哦，让爱更彻底，浅浅点点也依你，不管平淡或热烈我都依你，哦哦哦，让你知道我爱你。形成是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依你，所有微微甜甜恋恋也依你。 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新歌叫依你，今天看着夜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句话，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记下一万种欢喜。这一生能集齐一万种欢喜吗？虽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些欢喜的时刻都是生命中高光的时刻。好了，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吧，稍后今天晚上最后的26分钟时光正在等着你，一会儿见喽。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容的着装，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 在八百里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绿洲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去看向前方。可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溅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耳洞，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吧。 收录在 FR 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当中的一首非常亮眼的歌曲《锦绣梦》。有人说这首歌的编曲会让大家秒回到曾经熟悉的 FR。 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不要忘了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这个话题，为他们点赞。讲真，这首《锦绣梦》是一首很耐听的歌曲，新国潮的摇滚，还有主唱韩瑞真的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声音，让这首歌带着太多太多让你内心中会激荡万分的元素。好的歌曲就是会让你拥有或平静或激情的魅力。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 地，一起去旅行，一起看星星，看电影，零咖啡，台北走到巴黎，看你的眼睛，顺便偷看你日记，还有好多的事情。 非常高的一首老歌，来自庾澄庆演唱的《在一起》。今天晚上呢，也送给所有两个人在一起听广播的幸福的听友们。时间定格在22:43，让我们打开下面这张订单。蔡徐坤，《情人》。 爱的少个五月肆无忌惮，对梦好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以我的手写靠在中间，我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 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一些安全感，做我的心愿。 I know you want it,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you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你轻轻一个 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自以为是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却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已失去风苦雨，唯有你不肯离去，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说着身不由己的谎话，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成了理想，帮我度过重重险，但是谁派你来